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随着北京城的改造，很多胡同都拆迁了，一些特殊的店面也都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失了。这些老北京的文化让人越来越模糊，只能是听老人讲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打个比方，大家伙都知道我是一80后的北京孩子，从小长在胡同里，所以对这些胡同文化，北京侃爷嘴里说的事儿，我还能大概其有个认识。但是当我们在下一代讲述这些老北京文化的时候，他们还能有这种体会吗？他们从小生活在现代化小区，吃的是洋快餐，玩的是电动玩具。老北京这仨字儿，估计他们只能是从书里边、画里边去体会了。说到这儿啊，咱这心里头不免有点可惜。不过今天呢，咱倒可以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它可以把老北京的风俗、人情、建筑、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活灵活现的展现给您，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地道的北京文化。东四西单鼓楼前，到底这鼓楼前指的是哪条大街？奇事怪事全在这儿，一个葫芦保安全。您吃的灌肠闹了半天早就不是原汁原味了，这驴皮反倒成了讲究的鞋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走马观花胡同章第一集。我要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宛平城的一座民间艺术馆，名字叫胡同章，馆长叫张玉俊，今年已经快50了。之所以创办这么一间艺术馆，原因只有一个，打心眼里对老北京的热爱。其实最早张馆长并不是专门研究北京文化的专家，而是一名普通的邮局工人，家里是地道的北京人，眼瞧着这些老北京的店铺、老北京的街景生活越来越模糊了，怎么才能把它留下，就成了张玉俊最头疼的事儿。光靠老人讲这不行，外国有人甚至是自己的后代连个直观的认识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体会了。想来想去，这大的不行，咱就来小的。于是这微雕模型就成了张馆长保存北京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了。您在这胡同章里不光能够看到立体的北京街景，还有一些连书里都很少见的店铺。通过这些模型，这老北京的传统文化、老北京人的生活回忆， 还有北京人之间那份有情有理有节的和谐氛围，全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您的面前。其实甭管是张馆长也好，还是喜欢北京文化的朋友也罢，看这些店铺啊，街景的模型啊，并不仅仅是看它的一个模样，而是它背后的文化，背后的故事。接下来咱就借着胡同张里的模型，给您讲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北京。老话讲，东四西单鼓楼前，这仨地儿那可是过去北京城里最热闹的商业街区。现如今的鼓楼咱都熟悉，一说到它，准能让您想到酒吧、后海、莲花市场，那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集散地，晚上看着比白天还得热闹。不过话说到这儿，我得问问您了，您知道这老话里说的鼓楼前，它到底指的是哪儿吗？这老话里讲的鼓楼前，那可是元代咱北京城里最繁华的市中心。不过要回答这鼓楼前到底指的是哪儿，咱们还得从地安门说起。地安门在老话里还有一个别称叫后门，现如今的后门桥过去就在地安门的北边。这会儿您准得问了，后门哪儿的后门呢？哎，我这就告诉您，它就是皇城的后门。在北京因为城门被命名的地名不在少数，那既然这地方叫地安门，这城门楼当年到底在哪儿呢？就在现如今地安门十字路口的正中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座残破的地安门孤零零地立在大街当间，有碍交通，所以政府下令就把地安门给拆了。再往后赶上北京城整顿地名，就把这地安门所在地和鼓楼大街合并，统称叫地安门大街。而这老话里讲的鼓楼前，其实严格的讲指的应该是由打地安门的北边后门桥开始，往北一直到鼓楼下边这一段大街。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对鼓楼地安门这块地方大概有了个了解。不过咱再深究一下，这么短的一段大街为什么如此热闹呢？难道就是因为它是皇城的后门？按照现在的经济学分析，那就是消费群体带动经济。说的明白点，就是住在这边上的都是什么人？早先能住在这儿的可都是整黄旗和镶黄旗的八旗子弟，后来一些紫禁城里退休的老太监，大多数也都住在钟楼后身的娘娘庙里。您说这么一帮讲究吃讲究穿讲究玩的主住在这周围，这生意能差吗？而且这帮钱匣子花钱从来不计算，讲究的还都是上谱，所以买卖开在这儿，估计老板只剩下点钱的事儿了。街面热闹，买卖好做，自然的出了不少知名的老字号，也出了不少新鲜事儿。接下来我就给您说几个。粉灌猪肠要炸焦，铲称快碟一肩挑，特殊风味儿童买，穿过斜阳像几条，老北京何一斋灌肠户。过去的老北京人讲究吃前门外都一处的烧麦，鲜鱼口会仙居的炒肝，和平门外穆家寨的炒疙瘩，还有这后门桥何一斋的灌肠。不过在说这何一斋灌肠为什么有名之前呢，我得先把这灌肠的发展史给您说说。大家伙都知道满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在饮食上 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就有这么一道风味独特招人喜欢的佳肴，叫炸鹿眼儿。这鹿眼儿是什么呢？就是鹿的尾巴，全身上下除了鹿茸就这儿最贵。满族人入关之后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了，所以这鹿尾巴不好淘换了。这么一来啊，这道炸鹿眼儿自然就变成了一道奢侈的菜品。大清朝的时候，只有这满族里边的大富之家才能够消费得起，且不说平民百姓，就是一般的满族家庭都很难吃着这道菜。想吃吃不起，这怎么办呢？好多人呢就跑到砂锅居点盘猪肝，拿这猪肝代替鹿尾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猪肝虽然常见，可它也不便宜。这么着，人家后门桥的何一斋就推出了一种平民版的炸灌肠。他们把这猪肠皮里边灌上猪肉末和猪血，等到凝固了再切成片炸了吃。这种新式灌肠可解了老百姓的馋，猪血肉末它便宜呀，所以价格上老百姓都能接受。再有了，用这种改良方法制作味道还不错，所以一出炉就成了老百姓的最爱。可谁成想，这大清朝是越来越没落，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紧吧。本来钱就不好挣，物价飞涨，得这平民版的炸灌肠又成了奢侈品了，肉末跟猪血成了有钱人的吃食了。这个时候何以斋又开始琢磨上了，人家把创新精神贯彻到底，又把这猪血和肉末给换成了各种香料和红曲淀粉，炸的时候呢用汤油炸。说到这儿啊，得给您解释解释，这所谓的汤油就是您家里头炖个肉啊，弄个红烧肉啊，把上边飘的那层大油给它撇下来，凝固之后拿它来炸灌肠，借着这油里的肉味来解馋。这么一来成本下来了，老百姓又有口福了。于是这何一斋二次改良的炸灌肠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吃食。说的这么热闹，其实最早的何一斋就是后门桥头的一个小吃摊，因为这灌肠卖的火，买卖越来越大，这老板就盘下了后门桥北边路西火神庙旁边的一个小门脸儿。赶上夏天，这西边的荷花市场开市，何一斋还会到湖心小岛上开个小吃摊，不光是卖灌肠，还卖点莲子粥啊这样的消夏食品。您想象一下，登临小岛，吹着和风，在青青翠柳的陪伴之下，吃上一盘滋味十足的何一斋的炸灌肠，呵，您说这意境美不美？老北京的买卖一般都会在店门口悬挂一个幌子，也就是这店里的招牌。不过在鼓楼前这条大街上啊，有这么一家买卖比较奇怪。说起这家店的名字，兴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可是要提起他店门口的招呼，那可是没人不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家店就是大葫芦宝瑞兴酱菜园。估计我一说起黄酱啊、咸菜啊，您一准脱口而出六必居啊、天元呢。不过您有所不知，这大葫芦宝瑞兴酱菜园在老北京来讲，那也算得上是一块响当当的字号。宝瑞兴就开在后门桥附近，过去的内城人都好这宝瑞兴的黄酱和酱菜。为什么呢？人家的酱菜味儿地道，特别是宝瑞兴的甜酱黄瓜，吃起来是香甜咸脆呀。别看就一黄瓜，那选料极其讲究，这黄瓜必须是安定门外新摘的鲜嫩秋黄瓜，个头啊 大约在五寸左右，长了不要，短了不收，还得顶花带刺儿。这种成色的可比一般黄瓜贵上好几倍呢。咱再来看这酱，更是讲究，黄豆得用咱们北京北院出的黄豆，为什么呢？油性大，经过一系列的复杂加工，这还不算完，必须得封缸，储藏过一个三伏天之后，这样的酱叫做伏酱，伏天的伏，您看形象吧。等这伏酱做好以后，再用它炸酱，嘿，不光是好吃啊，而且放多少天都不带坏的。不过说来也很奇怪，这宝瑞星的酱菜这么有名，愣是没比过他们家门口这招幌。宝瑞星的招幌挺特别，不是不招幌，而是一个大葫芦。这葫芦啊，一人来高，两人多宽，全身刷着大红漆，往门口这么一挂，在后门桥的马路边上甭提多显眼了。据说不光是这葫芦模样显眼，它还是宝瑞星的镇店之宝。酱菜园的店门口放一个大葫芦当幌子，本来就让人觉得奇怪，但要说起大葫芦的传说故事，就让人更难以想象。宝瑞星的酱菜园门口为什么放着一个大葫芦当招幌呢？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找到原因。要是哪位听众您广览博读，知道里边的缘由，您可以跟我们栏目组联系一下，在这儿呢先说声谢谢了。不过就在我们查找大葫芦来由的时候啊，胡同张的讲解员倒是给我们讲了一个早年间关于这大葫芦的传说故事。据说那是大清朝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北京城那时候可遭了大殃了，这帮洋人是见门就敢进，见东西就敢抢啊！别说是普通老百姓了，上至紫禁城慈禧老佛爷怎么着也西逃了，下到四九城里当官的有钱的那也是跑的跑逃的逃啊，做买卖的更甭提了，什么家当不家当的甭要了，收拾细软赶紧启程吧，保命要紧呐。整个北京城闹得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啊，宝瑞星一个酱菜园子他也不能例外呀、啊。东家掌柜的伙计为了逃难，全都顺手能拿什么拿什么，赶紧逃出北京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门脸在这摆着呢，这么一个大买卖不能没人照看着呀。哎，这东家临走前呢就找了一老头子，把他留在店里边负责看门。您可能问了，说留个老头看门这不纯属摆设吗？别说一个老头子了，就一年轻力壮大小伙子，这洋人来了他也未必拦得住啊。看来这回宝瑞星的买卖呀准是保不住了。这话呀说的不是没道理，当时这帮洋人抢东西都抢急了眼了，这蓝眼珠子满变成红的了。不过这新鲜事儿还真就出在宝瑞星了。就看这帮洋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路上就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最后杀到后门桥。后门桥买卖多呀，哪能轻易放过呀，就看他们挨家挨户的搜啊。可说来也奇怪了，等这帮洋人到了宝瑞星的门口，全都左看右看的，愣是没人敢进。您准纳闷了，这为什么呀？哎，这其中的原因呢就在宝瑞星门口这大葫芦身上。这帮洋人洋玩意儿没少见，可出了国门中国东西也没少抢，但偏巧了就是不认识这葫芦是什么。其实啊也不是洋人不认识葫芦，关键是这葫芦放大了，一人来高，乍一看还真是认不出来。这么一大物件，一人多高，通体发红的，一帮洋人呢站在街边上就琢磨上了，叽里咕噜说半天，最后带队的发话了，咱呢下家吧，这家甭进去了。您说这么一大怪物，别是中国人往里头放炸药了吧，咱进去之后一拉弦全给捂死里头，这可不行。一听这个谁还敢进呢， 全都一窝蜂的跑下家去了。就这么着，宝瑞卿靠着这大葫芦的威严和气势愣是躲过一劫。最后掌柜的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家的买卖一缸酱菜都没丢，一分钱也没少，看门的老头也是全须全影，毫发无损。您说这大葫芦能不成为宝瑞卿的镇店之宝吗？故事讲到这儿呢，咱这节目啊也快到时间了。您要是没过瘾，甭着急，明天我接着和您聊，聊聊老北京内城外城，还有这著名的几条商业街，那可说的典故太多了。不过您也别忘了，刚才咱的节目里头提到的那个关于宝瑞星酱菜园为什么拿一大葫芦当幌子，如果您知道呢，也希望能够跟我们联系。节目最后，咱们还得感谢胡同张的工作人员，很多故事他们可不光是看书得来的。为了能给大家还原一个最真实最有意思的老北京风情，无论是老人讲的还是特意出去打听的，反正他们呢是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北京是咱大家的，老北京的文化传承需要咱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做邻居，我可以是歌声很嘹亮，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